经过咗八个月之后咧，好开心系再一次翻到大家中间。 啊，经过了八个月之后，很高兴回到大家中间。 我哋先做个祈祷。 我们先做个祷告。 爱我哋嘅父亲。 爱我们的父亲。 感谢你呢个安静嘅清晨，将我哋带到你面前。 在这安静的清晨，把我们带到你面前。 求你临在我哋当中。 求你临在我们当中。 求你嘅灵工作。 求你灵工作。 以致孩子能够将你嘅信息系讲得清楚。 以致孩子能够把你信息讲得清楚。 亦愿意弟兄姊妹系真系可以睇到你嘅荣耀。 也愿弟兄姐妹能够看到你的荣耀。 祈祷系奉你儿子耶稣嘅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喺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嗰度，耶稣开始嘅时候咧。圣经开始的时候咧，话耶稣说了这话。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地方开始的时候说到耶稣说了这话。 这话咧，其实系指到佢由第十三章一直至到第十六章入边所讲嘅嘢。 这话是说到十三章到十六章前面所说到的话。 由第十三章佢为门徒洗脚开始。 由第十三章他为门徒洗脚开始。 一直做到十六章，佢都系预备门徒嘅心。 一直到十六章，他都在预备门徒的心。 因为佢知道咧，佢离开佢哋嘅时间好快到啦。 因为他知道他离开他们的时间很快到了。 喺讲完呢啲说话嘅时候咧，佢就开始祷告。 在说完这话之后，他就开始祷告。 成个嘅祷文咧喺十七章度记载咗。 整个祷告文在十七章里面记载咗。 系耶稣所嘅祷文入边咧最冗长嘅一个嘅祷文。 是在耶稣的祷告里面最悠长的一段祷告， 全部你可以将它分开三部分。 全部能够分开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在一至五节。 第一部分是一到五节。 在那里耶稣为到他自己的得荣耀来祈祷。 耶稣为他自己得荣耀来祷告。 然后六至到十九节，耶稣是开始为他门徒那个成圣来祈祷。 六节到十三节是为他门徒的成圣来祷告。 二十至到二十六节，耶稣 为到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合一同埋教会的得荣耀来祷告。 二十二十一节是为到教会的合一还有得荣耀来祷告。 所以开始的时候，耶稣为到他自己得荣耀来祷告，而结束的时候，为到历世历代的教会得荣耀来祷告。 开始的时候他为自己得荣耀来祷告，结束的时候他为历世历代的教会得荣耀来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第一部分，就是一至到五节。 所以我们今天注意力集中在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五节。 在那里耶稣为到他自己得荣耀来祈祷。 那里耶稣为到自己得荣耀来祷告。 我还记得在我第一次是看耶稣这个祷告的时候，心有点很怪的感觉。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一段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很怪的感觉。 虽然是我第一次看这个祷文的时候，是在都唔知几唔都 几万年前啦。 虽然第一次看这个祷告文，不知道是几万年前了， 但我仍然记得。 当然我还记得。 因为嗰啲感觉就好得意。 因为那种感觉很奇怪。 喺呢度讲到耶稣为自己嘅荣耀祷告，所以听上去咧，睇落去咧就有啲怪怪地咁。 因为这边耶稣说到为自己的荣耀祷告，所以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耶稣好少咁自我为中心嘅。 耶稣很少这么自我为中心。 但系其实咧。耶稣这一部分的祷告是他整个祷告的基础来。 但是耶稣这一部分祷告是整个祷告的基础。 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时候到了和他得荣耀的时候，常常是带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说时候到了他得荣耀的时候，常常是带着一个很特别的意思的。 基本上是指到他要钉十字架。 基本上是指到他要钉十字架。 事实上，约翰福音咧，同符类福音咧，或者对观福音咧，系好唔同嘅。 事实上，约翰福音跟符类福音是很不一样的。 符类福音系指到马太、马可、路加。 符类福音是指到马太、马可、路加。 当你睇呢、这个或者用对观福音啦，当你睇到对观福音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佢哋嗰个嘅对耶稣嗰个受难咧个睇法系好唔一样嘅。 或者你看到所谓对观福音里面对耶稣受难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 在对观福音里面，耶稣的受难和他的得荣耀是完全两回分割的事来的。 在对观福音里面，他的受难跟得荣耀是分开的事情。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说话，就是说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基督这样受苦 而进入他的荣耀。 啊，换句话讲咧，受难啊，我哋讲个 passion 啊，同埋耶稣嗰个得荣耀系好唔同嘅。 啊，换句话说，他的受难啊，跟passion 跟得荣耀是很不一样 的。唯有喺约翰福音入边咧，得荣耀手咧，其实系指到三件事。 啊，唯有在约翰福音里面得荣耀是指了三件事情。 啊，就系指到耶稣佢钉十字架，佢从死里复活，同埋佢升天。 就是直到耶稣钉十字架复活还有升天。 在使徒约翰来讲呢，这三件事呢其实是同一件事。 在使徒约翰来讲，这三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得到荣耀。 就是耶稣得到荣耀。 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 passion， 没有受难的观念的。 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完全没有passion， 受难这个观念。 只有得荣耀。 只有得荣耀。 而且咧，呢、这个得荣耀嘅过程咧，系以耶稣钉十字架喺十字架上边咧为一个高峰。 而且这个得荣耀嘅过程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 为一个高峰。 所以喺约翰十二章嗰度咧，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地方， 耶稣话人子得荣耀嘅时候到啦。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嘅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 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生出许多子粒来。 若死了，就生出许多子粒来。 喺呢度讲嘅得荣耀咧，好明显、好清楚系指到耶稣要钉十字架。 在这里说到得荣耀，很清楚是知道，说到耶稣钉十字架。 我哋由约翰福音同埋对观福音两者间嘅分别咧， 我们看约翰福音跟对观福音的分别。 我哋睇到咧，使徒约翰对耶稣嘅受难咧，有一种好新颖嘅睇法。 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对耶稣的受难有一种很新嘅看法， 系一种升华咗由一个更高嘅层面去睇嘅睇法。 有一种已经升华过了，就更高的层面去看的一种看法。 这个可能因为呢，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已经是在一个晚年的时候。 这可能是使徒约翰在写福音，他的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晚年。 当他的灵性呢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候。 当他的灵性已经得到一个登峰 召集 的时候。 所以他对耶稣那个钉十字架呢有一个很不同的领受。 所以他对耶稣钉十字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领受。 如果我哋睇翻约翰十二章刚才嘅经文， 如果我们回去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刚才那个经文， 其实个意义都好清楚。 其实那个意义也很清楚。 其实耶稣嘅钉十字架、复活同埋升天整个嘅过程， 其实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整个过程， 系父神藉住咁样咧嚟到将生命赐下。 是父神借着这样子把生命赐下来。 而喺十字架嗰一刻系一个最高峰。 而在十字架那一刹那是一个最高峰。 因为在 十字架上面神的儿子是放下了他自己的生命。 因为在十字架上面神的儿子是放下了他的生命。 将他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来去创造新的生命。 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是创造新的生命。 虽然呢在世界来看是一个最痛苦和最羞辱的过程。 虽然在世界来看是最痛苦、最羞辱的一个过程， 但所成就的工作是最伟大的。 但是所成就的工作是最伟大的。 在十字架上面呢，神那个智慧和那个爱呢，有一个完全的彰显。 在十字架上，神的智慧跟爱都有一个 完全的彰显， 将人吸引到他面前， 把人吸引到他的面前。 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呢，耶稣跟着讲。 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耶稣跟着说。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约翰福音一开手的时候就讲到呢，主耶稣是创造的媒介。 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到耶稣是创造的媒介。 整个世界呢就藉住他做的。 整个世界都是借他做的。 所以他是有权柄的。 所以他是有权柄的。 但是呢，他那个权柄的最高峰呢，在于他能够赐下生命。 但是权柄的最高峰在于他能赐下生命。 这是一个王者的权柄。 这是一个王者的权柄。 在上古的时代呢， 在上古的时候， 一个官咧，佢可以定一个人嘅死罪。 一个官可以定一个人的死罪， 但佢唔可以免一个人嘅死罪。 但是他不可以免一个人的死罪。 唯有君王咧，佢可以免一个人嘅死罪。 唯有君王可以免一个人的死罪。 所以呢一个系一个王者嘅权柄。 所以这是一个王者的权柄。 但严格嚟讲咧，赐下生命呢件事咧，其实仲未成就嘅，要等到耶稣咧由死里复活之后至完全应验嘅。 但严格来讲，赐下生命这个是还没有成就，要等到耶稣复活之后才能够成就。 但如果你仔细睇嘅时候咧，呢一段嘅经文咧喺原文咧系过去式嘅。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这一段经文在原文里面是过去式 的。换句话讲，这个权柄是神老早已经是赐给主耶稣的。 换句话说，这个权柄是神很早就赐给耶稣 了。为什么耶稣这样讲法呢？ 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 我自己觉得一个最自然去了解呢的方法呢，就是 我觉得一个最自然去了解的一个方法。 其实耶稣这里所指导的呢，是指到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是预定了的救赎的计划。 这边指到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 这个这样的赐下权柄呢，是在神的创世之前的救赎计划里面已经定下的。 这个权柄是神在创世以前的一个救赎的计划里面已经定了。 所以虽然仲未完全的成就， 虽然还没有完全的成就， 但这个权柄已经赐了下来了。 这个权柄就已经赐下来了。 事实上这样的看法呢，是很符合整篇祷文的精神的。 事实上这个看法很符合整个 祷告文的精神。 如果你由将耶稣的这个祷文呢由头看到尾的时候， 如果你把耶稣这个祷告文从头看到尾的时候， 你发觉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你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主耶稣的那个思想呢， 就是主耶稣的思想 一直在创世之前， 一直在创世以前， 直至到永恒的将来， 一直到永恒的将来， 在两者之间呢是来回往返的。 在两者之间是 来回往返。 如果用一句文雅的讲法呢，我们主耶稣的思想呢一直在创世以前和将来的荣耀两者之间呢在这里滑翔。 比较文雅的说法就是耶稣在创世以前跟永恒的将来是在滑翔。 gliding 啊，好潇洒，滑嚟滑去。 在之间gliding 在滑翔。 所以对我来讲真的没有一个祷告呢是比这个祷告更伟大的。 对我来讲就是没有一个祷告比这个祷告更伟大。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如果你有啲乜嘢系情绪低落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什么情绪低落的时候， 或者你好失意啊，好忧伤的时候， 或者很失意、很忧伤的时候， 你不妨睇睇耶稣呢个祷文。 不妨看看耶稣这个祷告文。 首先咧，一个咁长嘅祷文咧，当你睇完之后咧，可能都唔记得咗自己嘅问题啦。 首先这么长嘅祷告文，看完已经忘记了你自己的问题了。 但最紧要咧，就呢个祷文入边咧，有一种好好点讲啊，好磅礴嘅气势。 重要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很 好点讲 就是很 好 很宏大的气势， 好雄壮嘅气势， 很雄壮气势。 由数学家讲法咧，就成日由负无限大将你带到去正无限大。 数学家的讲法就是从负的无限大到正的无限大。 你一睇完之后咧，觉得个胸襟咧成个人阔咗。 看完之后就觉得整个胸襟就宽阔了。 咁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自己嗰啲嘅伤心失意咧，其实系好少嘅事嚟。 这样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的伤心跟失望都是很小的事情。 所以呢，当耶稣在这两节里面，我们再读一读。 我们再念一下。前面两节。 父啊，时候到了。 父啊，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 使儿子也荣耀你。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其实他是很谦虚。 所以当主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其实很谦虚的。 他了解到呢，他在创世以来他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了。 他了解从创世以来最他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已经快要到了。 他恳求父神。 他恳求父神 引领他度过这个最关键性的一刻， 引领他到度过这个关键性的一刻。 由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是他最痛苦和最羞辱的一个过程。 从世界眼光来看，这是他最痛苦最羞辱的一个过程。 但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呢，是他最光荣和最伟大的时刻。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是他最光明最伟大的一个时刻。 而且呢，已经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呢早已经定落的。 而且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早已经定了。 在第二节这里耶稣提到说，一切凡有血气的， 在第二节提到，一切凡有血气的。 在圣经里面通常血气呢是指到是用来呢形容到人的生命的脆弱和短暂。 在圣经里面血气通常是形容人的，生命的软弱和短暂。 所以主耶稣在第三节那里当他提到永生的时候呢，他是指到一种是更高层次的生命。 所以在第三节他提到那个永生的时候是提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 跟着再下去的时候呢他就解释了什么叫做永生呢。 然后再下去他解释为什么叫永生。 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在这里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在这里讲到认识那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 这边大家知道认识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 不是指到一个，理性上面的认识。 不是指的理性上面的认识。 而是指到一个透过经验 去了解的认识， 而是指着一个透过经验去了解的一个认识， 指到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指着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讲到说，约瑟，一直没有和玛利亚同房，直等到玛利亚生了耶稣。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那边提到，约瑟没有跟玛利亚同房，一直到玛利亚生完以后 耶稣，所以攞个同房就是呢度嗰个认识。 所以，同房这边是指那个认识。 所以呢个是一个希伯来人嗰个嘅用法。 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用法。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咧，同你讲话，我好愿意即系更深一步嘅认识你。 所以如果有一个朋友跟你说我愿意更，进一步的认识你， 特别是犹太人跟你讲的时候呢， 特别是犹太人跟你讲的话， 你要小心点他的认识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要小心他的认识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里讲到的永生呢，其实是指到我们跟父神和主耶稣的一种的相交。 所以这边认识是指我们跟父神跟主耶稣的，之间的一个相交。 而且那个时态呢，那个 tense 是一个，不断进行的时态。 所以，而且那个时态是一个，不断进行的一个时态， 不是说一件已经是成就了的事， 不是一件已经 成就的事， 所以指到一个不断的相交， 是指的一个不断的相交， 所以永生呢其实不是说等我们要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呢才可以有的。 所以永生不是说，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离开这个世界后才会有的， 而是由我们接受主耶稣那一刻就开始， 是由我们，认识主耶稣，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不断的来到跟父神和主耶稣相交，直至到我们进入荣耀， 不断的跟父神跟主耶稣相交，一直到我们进入荣耀。 好了，我们现在看第二种的荣耀， 我们再看第二种荣耀， 在第四和第五节那里， 在第四第五节的地 方，耶稣呢就继续祷告了， 耶稣继续祷告， 父啊，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主啊，求你， 使我同享荣耀， 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所以这里讲到一种荣耀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荣耀。 所以这边提到是耶稣道成肉身以前的荣耀。 简单来讲呢，是指到他那个原来所拥有的全然的神圣。 简单来说，就说到他，全然拥有了一种神性。 在三十多年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在三十多年他道成肉身之后，他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一直呢是限制着他的人性， 一直限制了他的人， 对不起，限制着他的神性， 限制了他的神性。 他好像我们一样呢，一同有一个血肉的身体。 他跟我们一样有一个血肉的身体。 他会觉得疲倦，会觉得难过， 他会觉得疲劳，觉得难过， 有饥饿，有忧伤的时刻， 有饥饿，有忧伤的时候， 甚至可以受到别人的伤害， 甚至受到别人的伤害。 但是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他要再一度来到行使他全然的神圣。 当他离世归到父神，他会在运行他全然的神性。 或者我们要问个问题，就是说这样这种的荣耀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和在他道成肉身之后有什么分别？ 或者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他这种荣耀在他道成肉身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差别？ 或者在他复活之后和他道成肉身之前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或者在他复活之后跟他道成肉身之前有没有什么差别？ 那个关键就在第四节那里。 那关键就在第四节的地方。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种是一种得胜任务完成的荣耀。 所以看到这种这是一个得胜任务完成的一个荣耀。 因为呢，在这三十几年里面呢，耶稣是活出了一个完美的人生。 因为在这三十几年中，耶稣是活出了一个完美的人生。 我们常常说约翰福音是一卷很高举基督神圣的书。 我们说到约翰福音是一个高举耶稣神性的一本书。 但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呢，其实约翰福音同时也是一卷呢是很强调耶稣的人性的书。 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约翰福音也是一个很强调耶稣人性的一本书。 约翰福音是唯一卷的福音书，它特别是提到这个道成肉身的。 约翰福音是唯一本福音书是强调提到这个道成肉身。 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描写的基督呢，一方面他的确是反射了神的神性。 在约翰福音里面描写的基督是一方面他 反映了耶稣的神性。 同时也都是展示出一种很完美的人性。 同时也展现了一个很完美的人性。 是一种呢已经是战胜了世界上一切的人性。 一种战胜了世界上一切的人性。 当我们呢查考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从他被捉拿一直至到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 当我们查考约翰福音，从他被抓到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 如果你将他同对观福音去比较呢， 如果你把他跟对观福音是去比较的话， 你发觉约翰呢好着重耶稣那个的本身那个态度的描写。 你发现约翰很着重在耶稣态度上面的描写。 处处呢是流露出一种王者的姿态。 处处流露出一种王者的姿态。 如果你看他比拉多审讯他的过程呢，会给你一种感觉呢，受紧审讯的不是耶稣而是比拉多。 如果你看他被比拉多审判的一个过程，你会觉得被审判的不是耶稣而是比拉多。 在彼得的畏缩和比拉多的懦怯里面。 在彼得的畏缩跟比拉多的耐弱的一个过程里面，描写里面 是衬托出主耶稣那种的坚定和那种的勇气。 反映出耶稣的一个坚定和耐心。 当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之后，他将耶稣带到去那班人的面前。 当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之后，把耶稣带到那些人的面前。 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 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 在圣经并没有，中文圣经并没有将这句说话的语气是翻了出来。 在中文圣经里面没有把这一句话的语气能够翻出来。 他语气呢原本是很强的，很强的。 那个语气本来是很强的。 其实比拉多的意思呢，说请你们看一看这个可怜人。 其实比拉多的意思是说，请你们看看这个可怜的人。 当耶稣将饱受折磨的主耶稣已经到一个不似人形的地步的主耶稣带到人的面前的时候。 当一个不像人形的被折磨后的耶稣带到人面前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希望这班人能够平息他的怒气。 他就希望比较希望这群人希望这个耶稣能够平息他们的怒气。 当然我们知道呢，结果这班人仍然都是要求将耶稣钉死。 但我们知道结果这群人还是要求把耶稣钉死。 但是当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呢再看这句说话的时候呢，会引起了我们一些很不同的感觉。 当我们后世人在看这句话的时候，会引起我们很不同的感觉。 这句说话呢似乎带有了一些我们说 double meaning， 一些双重的意思。 这句话可能有一种双重的意思。 因为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到一个很可怜的人。 因为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实在看不到一个可怜的人。 而是一个战胜了世界很坚定很勇敢的人。 而是一个战胜了世界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人。 最后呢，在十字架上面呢，约翰福音记载到主讲的几句的说话。 好，在约翰福音后面，他记载了耶稣最后说了几句话。 在十字架上面呢， 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讲， 耶稣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母亲看你的儿子， 然后又对使徒约翰讲话，儿子看你的母亲， 然后对使徒约翰说，儿子看你的母亲。 这里呢反映出当我们的主耶稣在他最痛苦的时刻，他并没有忘记了他身为人子的本分。 这边提到，耶稣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忘了身为人子的一个本分。 他愿意他母亲在晚年的时候仍然得到照顾。 他愿意他母亲在晚年的时候仍然得到照顾。 在他断气之前呢，他说成了。 在他断气之前，他说成了。 为他道成肉身这三十几年中， 为他道成肉身这三十几年当中， 完成了神所有的任务和旨意， 也完成了神所有的任务和旨意， 活出了一个完美的人生而画上一个句号， 活出了一个 完美的人生而画上一个句号， 所以当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的荣耀， 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另外一种荣耀， 是一种很完美的人性， 是一种很完美的人性。 死在十字架上面呢，是一个为着爱神爱人的缘故而完全摆上自己的生命。 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是一个完全爱神爱人而摆上的一个生命。 一个摒弃了自己完全信服在神的主权底下的人。 一个摒弃了自己完全信服在神面前的一个人。 一个呢受到世界拒绝。 一个受到世界拒绝， 受尽敌人嗰个嘅嘲弄同埋折磨， 受到敌人的嘲弄和折磨， 又受到朋友嘅出卖同埋遗弃， 受到朋友的出卖和遗弃， 而佢仍然屹立不倒， 而他还是站立不倒， 仍然可以付出一份完全嘅爱嘅一个人， 仍然能够付出一份完全的爱的一个人， 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回归到父神的怀抱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回归到父神的怀抱里面， 他不但是重享神的荣耀， 他不但是重享神的荣耀， 而是呢引进了一个新的层面，就是呢将一个完美的人性一同带入神的荣耀里面， 他引进了一个新的层面，就是把一个完美的人性带到神的里面去， 换句话说呢，由神性上去看呢，他只不过是重享他原来的享有的权利， 换句话说，从神性的观点去看，他只是重享他原有的一个荣耀。 但系同佢嘅人性上去看咧，佢系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完全活出神喺佢身上心意嘅人。 但系从人类历史看，他是第一个能够活出神完全活出神在他身上心意的一个人。 佢达到咗咧神喺创造人嘅时候所期望人所达到嘅完美嘅境界。 他做到了神创造人的时候所期待人所达到的一个境界， 因此呢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同神同享荣耀的人， 所以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能够跟神同享荣耀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呢要很小心，我们不要时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时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记得当我细个读主日学的时候，我成日有一个观念，就觉得耶稣的人性是很短暂的， 那我小时候念主日学的时候，常觉得耶稣的人心是很短暂的。 甚至我画一个图画， 甚至我画一个图画。 耶稣咧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神。 耶稣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神。 然后一个在世的三十几年咧，佢落咗嚟成为人。 在他在世的三十几年，他变成一个人。 结果咧，佢就死里复活的时候咧，佢又翻翻嚟变翻神啦。 所以他死里复活之后，他要回去当回去变成神。 所以咧，佢做为人嘅时间咧，只有系嗰三十几年。 所以他为人的时间只有他三十几年。 但呢个其实唔系圣经嘅教训嚟嘅。 但是这不是圣经嘅教训。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嘅时候咧，佢唔系话变翻神咧，就立刻咧急不及待嘅将佢嘅人性咧系抌咗啦。 不是说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迫不及待把人心就把它丢了变回神。 当你睇福音书嘅记载嘅时候咧，耶稣复活嘅时候咧，佢仍然系点啊？是一个有身体的人来的。 在福音书里面说到他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有身体的人。 甚至他钉十字架的痕迹呢仍然是遗留在他身体上面。 甚至他钉十字架的痕迹还是留在他的身上。 他叫多马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是不是 他叫多马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所以耶稣仍然是一个人， 所以耶稣仍然是一个人， 当然他亦都是一个神， 当然他也是一个神， 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仍然是含有了人神二性， 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还是包含着人神二性， 所不同的呢他就是将人性由一个的低点带到一个高点， 所不同的是他把人性带到从一个低点带到一个高点， 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的教训， 这也是一个希伯来书的教训， 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耶稣呢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是不以称我们为弟他不以称我们弟兄为羞耻， 希伯来书说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不以称 我们为弟兄为羞耻， 耶稣所以可以称我们为弟兄呢因为他自己都变了人， 耶稣之所以只可以称我们为弟兄是因为他自己也变了人， 虽然呢人性是这么多丑陋的东西， 虽然人性是这么多丑恶的东西， 但是呢他是愿意和我们人性里面那些最羞辱和最大的痛苦来认同， 但是他愿意跟我们人性里面最羞辱最痛苦的一些部分来认同， 那个高峰就在十字架上面， 高峰就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他不是单单跟我们这些人性不好的东西认同， 但是他不是单单跟我们人性里面不好的东西认同， 他将我们的人性是带回去神原本希望我们能够达到的境界， 他是把我们的人性带回去神原本要我们达到的一个境界， 有一天他同样要带我们进入同样的荣耀， 他有一天会带我们进入一个同样的一个荣耀里面， 所以呢他跟着再为他的门徒的圣圣来到祈祷， 所以接着他就为他们的他的门徒来祷告， 或者我们呢用十八至到十九节来到做一个结束， 或者我们用十八到十九节做一个结束， 我们或者我读给大家听， 我现在念给大家听， 由第十七节读起， 由第十七节开始，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差我来到世上， 你怎样差我来到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我为他们自己的缘故分别为圣，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这里让我们看到成圣的意义在哪边， 这边看到成圣的意义在哪里， 讲到成圣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一个这样的定义， 讲到成圣的时候可以给他这样一个定义， 圣经讲到成圣的时候其实是指到我们这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 圣经说成圣的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 你看见耶稣怎么说呢， 他对神 说你怎样差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亦都同样差他们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说你怎么样差我到这个世界，我要差他们到这个世上， 所以成圣是指到我们当我们还在这个尘世的时候， 所以成圣是指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我们将自己分别出来， 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 为神所用， 为神所用， 完成神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旨意， 完成神在我们一生里面的旨意， 就好像当日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就好像当天我们主耶稣一样， 而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基础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走过了这条路， 而我们的盼望我们基础就是耶稣已经走过了这条路， 如果单单凭我和你的时候我们真的完全没有把握来到走这条路， 如果单单凭着我或你是没有把握去走这条的路的， 事实上你看看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当我们尝试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一开始就分勾了， 就是你看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 第一个试就肥一路了， 第一个考试就已经不及格了， 所以在亚当里面呢我们看到人性的堕落， 所以在亚当里面我们看到人性的堕落 同埋失败， 还有失败，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将人性带回去胜利的一面， 但主耶稣把人性带回去一个胜利的一面， 而当我们还在这个尘世走这条路的时候， 当我们还在这个尘世走这条路的时候， 透过我们和这位主耶稣的联合， 啊，透过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啊联合， 我哋就有嗰种嘅生命嘅力量嚟到走同一嘅路。 我们就有这个生命嘅力量来走同样的道路。 啊，喺约翰福音入边咧，约翰系用啊耶稣系用葡萄树同埋枝子嘅比喻嚟到讲呢个嘅联合。 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用葡萄树跟枝子的啊比喻来讲这个啊的融合。 啊，我希望我喺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呢，可以再回来跟大家分享耶稣的讨论。 我希望我在一段可能比较长时间之后 还可以回来跟大家分享耶稣的祷告文。 在那里 我会讲到是六至十九节。 在那里我会讲到六到十九节。 在那里给我们看到整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个整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其中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到我在过去的八个月的一些的经历。 在那时候我希望也能够跟大家分享我在过去八个月的一些经历。 在我过去的八个月里面有起有落。 在过去的八个月以来我有起有落。 有些很难过很低潮的时刻， 有一些很难过很低潮的时候， 要可能一日要读翻十几次耶稣这个祷文， 可能一天要读十几次这个耶稣的祷告文， 然后个心怀才可以放开一点， 那个心怀才可以比较放开， 也有些很开心的时刻， 也有一些很快乐高兴的时候， 其中有一段的时间呢，我是跟一个朋友回入去中国做培训的工作， 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一个朋友到中国国内去做一些培训的工作， 亦都俾我好大嘅感受， 也给我一些很大的感受。 我从来冇想过神喺今日中国入边咧，佢嘅作为系咁紧要嘅。 我从来没想过今天神在中国里面的作为是这么的伟大的。 所以咧呢啲都系同以下嗰个成圣嘅过程咧有关系。 所以这些都是跟以下那个成圣的过程有关的。 希望我即系希望系神保留佢嘅话喺你哋嘅心入边。 希望神保留他的话在你们心里面。 俾我亦都俾我有生命气息， 也给我有生命的气息， 可以多活几个月以至可以翻嚟你哋中间。 可以多活几个月，以至于我可以回来你们中间。 我哋而家祈祷。 我们现在祷告。 主耶稣，我哋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为了我们的缘故， 你为了我们的缘故， 你道成肉身， 你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了我们可以是在神的荣耀上面有份， 为了我们可以在神的荣耀里面有份， 求你真的叫我们晓得我们在这个尘世的几十年， 求你真的叫我们晓得我们在尘世里面几十年， 我们不是说漫无目的的， 我们不是漫无目的的， 而是我们是神将我们分别出来， 而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 是有一个的使命， 有一个使命， 有任务给过我们， 有任务给我们， 亦都有一个的生活和生命的模式，他希望我们能够活出的， 是有一个生命生活的模式，他希望我们活出来的， 所以教我们真的善用我们的生命， 所以教我们真的善用我们的生命，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因为我们的生命再不是属于自己的， 因为我们生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已经是属于神的， 已经属于神的， 求你亦都给我们真的有个荣耀的盼望， 求你真的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晓得当我们有一天走完我们这个世程的时候， 晓得我们有一天走完我们这个世程的时候， 我们好像你一样可以同样进入父神的荣耀里面， 我们能够像你一样能够进入父神的荣耀里面， 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成圣的过程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成圣的过程真的不容易， 但是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在我们前面走了这条路， 但是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前面已经走了这条路， 以致好像你的仆人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你是带我们进入荣耀的领袖， 以致像你仆人在希伯来书所说的，你是带我们进入这个荣耀里面， 我们的把握我们的盼望都是在乎你， 我们的把握我们的盼望都是在乎你， 求你常与我们同在， 求你常与我们同在， 就好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 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 以致我们能够有这种生命上面的能力， 以致我们有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个能力， 叫我们有一天终于好像能够同你一样是同样的得胜， 以致我们有一天能像你一样得胜， 现在我们要散去， 现在我们要散去， 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 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 保守我们的健康， 保守我们的健康， 保守我们的工作和功课， 保守我们工作和功课。 我哋嘅祈祷系奉你儿子耶稣嘅名。 啊，我们祷告是奉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啊，我们感谢神。 我哋感谢主。 借着旷地心。